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这本书，名字叫做《北京深处地铁沿线的75个尘封秘境》。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杨多杰，欢迎多杰。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多杰这次啊，不是来聊茶的哈， 嗯， 来聊书的。 哎，也有关联。 哎，为什么呢？ 我这个在自序里边啊，我写了一篇自序，我也提到了，我是希望大家以品茶的心态读城市。品茶咱们都知道得细腻，这有花香，有果香， 对， 有桂花香，蜜兰香。那么城市也是一样，我们每天匆匆走过这个城市，去上班，去上学，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真正的去静下来品味过这个城市。 嗯， 那我希望喝茶不是一种饮料，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说是个旅行方式。您读北京也行，您说您上各地旅行也行。咱们以前老开玩笑说叫白天逛庙晚上睡觉，就是说走得太草了，走马观花的看一遍，照张相就走了。其实还有更细腻一点的感受一个城市的文化，所以也有一点关联性吧。 首先介绍一下多杰哈。多杰呢，他其实是北京人， 是， 然后呢是历史文献学硕士，主要研究的呢就是中国城市史地文化、历代茶文化。 没错。 来，多杰跟我们聊聊哈，就当时为什么会起名叫做尘封秘境呢？ 是这样，这个书的名字呢，首先这也是我们考量了很久的。 嗯， 当年在书要出之前，这个有故事。 嗯， 我们建了无数个微信群，讨论这书的名字呀， 哦、 叫什么好呢？哎呦，真是脑仁都想破了。因为那会儿我还在出差， 哦、 我在柬埔寨出差，我还跟人呢老有一个小时时差。每回我说散会的时候呢，人家说是已经挺晚的了。其实想了半天，后来叫尘封秘境，我是这么想的。那么首先来讲呢，这些地方是现在还在， 嗯， 首先它还有，但是呢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淹没在了咱们北京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中，变得不那么著名了，不那么为人所知了，但是呢又是很重要的景点。所以尘封先说它不著名了， 嗯， 秘境又说它是一个相对有意思的，值得您去探求的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叫做尘封秘境、啊。 哎， 这名字还挺长的，北京深处地铁沿线的75个尘封秘境。 没错，没错。 而且啊，这个封面有一处景致，这个我印象也挺深刻的哈、啊 嗯。 这有怎样的寓意？ 这地儿，你首先说您知道吗？ 我感觉有点像那个。 但说无妨。 这个我不是老北京人啊，但是我从一个外地人的眼光来看，我总觉得特别像景山或者是后海那一带的一个景致。 靠谱，像您一样啊，很多朋友拿这书又。这书做的挺好看啊，真漂亮，多杰老师。哎呦，您这封面是哪儿啊？这是北京吗？我说那肯定啊，咱讲北京的事儿，这得是北京。这地儿在哪儿呢？就在积水潭地铁站的后边，解放军歌剧院的旁边。 哎，我还真没见过这个， 就是 我老去那边、 啊。哎，对啊，积水潭地铁站您得老去 啊、 哦。解放军歌剧院你也 老 看看， 我也 老 去， 对吧？ 对啊。 咱这个书要的就是这效果，就是在您常走的这些范围之内、 哦， 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景致您没有看到。 嗯、 比如说，一丹老师，您看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致， 嗯， 应该还是很漂亮的。 对， 还是很美的，而且下面是水，下面像仙岛一样的有一个小岛、 嗯， 岛上有一个，这不叫殿宇了，其实是个小庙。 嗯， 完、啊，那么这个景致很漂亮，那这就在北京。就在我们生活的最热闹的熙熙攘攘的二环边上。 哎，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地儿的？ 哎，这个史料有记载啊、 哦、 啊，这是肯定，这都是非常老的一些建筑了、 嗯、 我们说我讲的这个尘封秘境，那有明代建筑，有清代建筑、 嗯、 也有民国建筑， 嗯 啊都有。那么大概它都是有一些历史人文痕迹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嗯、 包括我们封面上的这个地方叫会通词。 会通词。 会通词。 嗯，它有什么故事？ 您看带着三点水呢， 汇聚的汇。 啊，会通词。 通呢？ 通顺的通啊。 会通词是纪念一个人吗？ 不是。汇是什么往这儿汇呢？是水往这儿汇。 嗯， 什么要通呢？水要通。积水潭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意思。咱们现在讲积水潭， 嗯， 二环的一个桥，要不然就是二号线的一个站，积水潭医院，咱们那都很著名。但其实在当年我们说的元代吧，元代积水潭的话，它是重要的码头，重要到什么程度？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终点。 嗯， 当时元大都的补给线，元大都所用的所有的漕粮都是通过整个的水道运上来，运到哪儿卸货？运到积水潭卸货。积水潭呢，就到什么程度啊？咱们知识你要去玩过，到海边到港口你就知道，称之为港的，首先吃水要深，那小河小湖的不行，那水一下去，那船的就落底了，那肯定不行。水位是很深的，又广又深，那么积水潭当然能到这个程度，停泊上百条上千条的商船，想象不到，那是蔚然壮观的一个场面。 确实是。 嗯， 当年现在都是马路了。 现在都是马路了。 嗯， 这个说您想看到还哪能看到呢？咱们在这个节目里也多给您说一句，其实这书中都没提到。 嗯， 想看积水潭原来的风貌，到首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有一个叫北京是一个特展，它是一个单门展览，里边专门有一个房间， 嗯， 用现在的 3D 特效给您复原了当年积水潭的样子。 哇， 哎， 一定得去看看， 哎，要去看看， 嗯，有点时空穿越的感觉。 没错， 嗯， 这个汇通祠就是为了这个来建的，当年供奉镇水观音像，咱们中国这个神话系统里吧， 嗯， 神仙各司其职，哎，它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么一个岗位， 嗯， 啊，这我看这镇水观音呢，他老人家估计就分管这段。 嗯， 专管水域这段，所以民间就把它供奉上去。 哦， 但是现在不是，现在里边是一个，还真是个纪念馆，让您说对了。 嗯， 纪念一位了，纪念郭守敬的。 哦， 叫郭守敬纪念馆，现在的牌子， 嗯， 上面写汇通祠，边上写郭守敬纪念馆。 为什么呀？ 哎，现在 又是一段历史吗？ 又是一段历史。 哦， 郭守敬是哪？什么时候人呢？就是元代人。 嗯， 哎，就是这个元大都的人，是咱们元大都非常重要的一位设计师。这人呢？ 嗯， 有点那个当年形容诸葛亮的意思，说诸葛亮是多神呢，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这个郭守敬就这状态。 嗯， 什么叫上通天文下晓地理？郭守敬首先来讲是中国少有的天文学家， 嗯， 天文学家，又是水利学家，水利工程搞得还很好，还是位数学家。 嗯， 因为咱们知道中国不缺文人，但是中国历代缺科学家， 嗯，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也有伟大科学家，像郭守敬这样在当年仍然是领先世界的科学家，那是很高级的。 嗯， 那么他所代表的我们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说纪念的。现在咱们说又立他一个铜像，这是不是迷信呢？我跟我的学生，我做老师我也讲，我说我们不是迷信这个人，我们是迷信这个人的学术精神，我们是崇拜他的这种精神，我们崇拜他这种机制学的理念，这个是值得历代去敬仰的，这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啊，那么他现在您去还有他的一个塑像， 嗯， 里边还有他的展馆， 嗯， 还有各种的展览啊，各种展板啊， 嗯， 还有当年设计的一些仪器啊，还有郭守敬所设计的当时北方的一些水利工程的一些沙盘图， 嗯， 啊，这些都有。 对啊，你看多杰刚只说了其中一个地方哈，就有这么多的故事。 嗯， 其实说到哈，这个现在写秘境的书特别多， 对， 或者现在写探秘历史的书也特别多。咱这个书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啊？最独到的地方是什么？ 那首先这个书呢，用的时间比较久了，2007年到今天，您算也快10年了。2007年我开始接手，嗯，当时一个杂志社的专栏， 嗯， 那叫做《北京秘境》。 那时候你应该是17岁吧？ 上大学好几年了， 嗯， 哎，那么那会儿，但是大概应该还是大学没毕业，就没上研究生之前啊，就开始做这个专栏的工作。这些年一直做下来，陆陆续续的收集史料，也自己买了很多的史料，啊， 嗯， 到全国、全世界各地的拍卖会去拍回来了很多的资料， 嗯， 啊，那么这些都用到了我们的书上，包括一些老地图， 嗯， 一些老档案，包括现在没有办法再复制的是什么？是当年老住户给我的回忆。您现在所看到75个尘封秘境，我都能带着您走，那是因为我每一个地儿都是自己 实地考察 走过很多遍的。 嗯， 那么在当地我也遇到了很多当时的老住户，那么应该我讲的是最后一批老住户。现在我很多时候我故地重游，找着张大爷李大妈，一问都搬走了， 嗯， 儿女孝顺给搬到楼房去了， 嗯， 他就不住这儿了，他不住这儿，这个故事可能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嗯， 搬走了以后你还能找着吗？找不着了。北京的城市文化很多流失都是这么流失的。 嗯， 那子女你说这他这也是孝顺， 对， 哎，说父母住平房不方便， 嗯， 是吧？咱们好像这个龙活也不方便呀，上下水不方便，搬到楼房了。但是呢， 嗯、 老人一没了，老城的味道就减分了， 嗯， 就减分了。 对，很多故事就没法去流传了， 哎， 想听也听不着了。 对，当年也是最后一批我能见到这些老人，完了跟他们再去聊一聊， 嗯、 说真心话，他们非常愿意跟你讲， 嗯、 他们愿意把这个宅院当年的繁华告诉你，说小伙子，你看现在这个破败了，当年不这样，当年住过大总统，当年住过某位将军，当年我们这院子从这头通到这头，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就一系又回到了他，说青少年，甚至说更小的时候，跟你讲述那个历史的时候很鲜活，讲得很鲜活。 我觉得有点像抢救性的采访一样。 哎，有这个道理，因为我 有点像口述历史。 哎，有类似这个感觉，因为我学历史出身的，两点。第一呢，写书讲史料要有真正的史料记载，咱不能光听。 对， 哎，另一方面呢，我们就实地考察、 嗯、 那么就说多重证据法的之下，我们来去重新的写这一本书、 嗯、 同时呢，大家也看到叫地铁沿线的75个尘封秘境，我重新把这书啊给编排了一下。 嗯， 那么就说我原来跟易丹老师我们下边聊天也经常说，说这北京啊像个蛋糕，你怎么切就怎么是。 嗯， 哎，你两刀就是四块，说中间再来一下，这就八块了。 嗯， 就看你的切入点和你的视角，不同的切入点，不同的视角，那给你一个不同的北京城，是有点这个意思。 对， 所以我这回呢换了个视角，我用地铁来带您走走北京城。为什么呢？其实咱们在北京都这么多年，咱都知道北京这城市什么特征呢？首先，历史文化名城值得一转，这肯定的。怎么转？开车不行，它堵车呀，它 还没地儿停。 哎，这是有生活，一看就是，这是有生活的同志。 嗯， 又堵车又没地儿停，不适合。说停出去，好，停出1公里以外去了，往回线走， 那更麻烦。 经常这种情况，这不行。内城经常这样，走着呢也不行，范围太大。咱们现在都出去旅游去，我您的读书会节目里经常做，比如咱们上鼓浪屿了， 嗯， 那鼓浪屿就适合走，累点儿，一咬牙这一圈也能走下来，这不大嘛。北京的不是您一咬牙就能走下来的事儿，还是太大了。您绕着二环来一圈，每个胡同进去一遍，不行。北京不适合徒步游。在北京我就想它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游览方式呢，或者适合什么样的一个解读方式呢？ 嗯， 地铁。 嗯， 地铁， 而且能直接到你所说的那些秘境哈，基本很近， 您下车就能去，您又不考虑停车。而且现在地铁两点，一个是线路丰富了，您看我书中介绍了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6号线、7号线，把这个北京城啊就用那个经纬格给它分开了， 嗯， 而基本每一个地儿都能精确到某一站的附近，起码是800米到1000米嘛，啊，走着能到的地方， 嗯， 这没问题了，啊，其次呢，咱们现在地铁是又快捷又方便，而且也很舒适，说真也很舒适，那也是环保和相对平民化的交通工具， 嗯， 包括听您这节目，比如说有一些外府的朋友放暑假了，带孩子来上北京玩，或者几个小朋友就几个外大学生上北京玩，那您就可以用这方式走， 嗯， 最合适，最合适，所以这个书。我讲两点，一个是内容不太一样，切入点不太一样。 嗯、对，这两点就很有特色了。咱们就具体聊聊多杰，带着咱们先走走哈。 好， 比如说，咱们一号线哈、咱们现在是在北京电台，北京电台呢旁边就是一号线。 嗯， 一号线建国门和永安里站的中心位置哈，咱们应该属于他们两个这两个站的终点。 没错， 对，中间这个点。那比如说建国门站，你觉得建国门站周围有什么好玩的吗？ 嗯，咱们这个叫什么团啊，咱们就出发了啊、 嗯、 我得拿着小旗儿咱就出发了。各位听众脑补一下这画面啊，一丹老师也拿一个，我也拿一个，俩小旗儿带着大家， 而且戴帽子， 哎，得有帽子，大家伙儿挎着胸牌别跟丢了，哎，中午吃饭用这个啊、咱们这团就出发，从建国门出发。建国门首先很重要，先解读一下建国门本身吧。建国门本身它是一座城门，但又不是老城门。那我们说啊，您现在坐地铁2号线，哎，很多都有门，带门、西直门的、东直门的、朝阳门啊、阜成门啊、建国门的、复兴门啊，这两个门要记住，它不是老城门。 哦， 什么时候有的呢？日伪时期才有的。 3几年？ 哎，3几年。 嗯， 3几年，40年前后，日伪政府为了便于交通，在东西城墙上扒开两个豁口。扒开两个豁口，这就是两个方便性的门。 嗯， 也没像咱们那门似的，什么城门呢、瓮城啊、箭楼啊都没有，甚至说那个城门呢，那关门拿什么关呢？就是铁栅栏。 当年的栅栏门 就很粗糙的， 哎，很粗糙。那么到1945年，我们叫光复之后，我们战胜了，我们是战胜国，这两个门就要改名字，改名字，一个叫建国门，一个叫复兴门。 哦， 我说我们中华民族复兴了，我们中华民族又一次觉醒了，当时是这样起名字，这两个门是这么来的，所以建国门本身太有历史， 嗯， 太有一个历史。但是呢，建国门周边有没有文化呀？太有了，它也在二环这个附近了， 嗯， 一个就是咱们都知道观象台。 哦，对，观象台，我以前就是每次路过那儿，我就发现，哎，这个有地方古香古色的，我要上去看看。后来发现是个观象台。 看了吗？ 看了一次，但是很多年前，上学的时候。 终于去了一次啊。 对，终于去了一次。 咱们基本上都是在二环，就是东二环堵车的时候，就看着观象台运气啊，这也就能看见它。这节点这儿最堵啊， 嗯， 经常这儿堵车呀，啊。咱说谁没见过这不会，但是有哪位或者说有几位像一丹老师是来专门去看看，我觉得还是少。 嗯， 我这么多次到观象台，我也带很多朋友去，中外都有，那么人数是寥寥无几的，游客很少的。观象台首先呢是元代就有了， 嗯， 这是元代就有的观象台啊，又叫司天台，听这名字吧，叫司天台。他观这象呢比较复杂， 嗯， 咱们今天说那个其实应该叫气象台。 对， 咱们那南郊气象台报告了某某什么，这你熟，这咱电台天天说这个。 嗯， 南郊气象台说什么？它是观测天气的。天象台或者叫观象台不一样， 嗯， 它是都观测。首先来讲，天的这个星轨的走向，它要观测。 嗯， 这个是元明清三代，别看统治者换了，这个东西一向重视。那么这个里边，咱们现在进去看有什么呢？首先呢，有一个四合院， 嗯， 有一个四合院。那四合院现在也是展史了，啊，也是展史了，展览的是当年的在这儿办公的这些官员的这些事情。 嗯， 那么这地儿什么人办公呢？这地儿要是看电视剧看多了都知道，青天监。 嗯。 在这儿办公，别的不说，《甄嬛传》里边就有这个。 对， 啊，你看这一说，这个脱口而出就对啊。 这所有历史剧当中少不了有这个。 没错 啊， 《甄嬛传》哪个情节有还记得吗？ 我想想啊，好像哪个人跟皇帝说最近有什么，观测天象有什么什么问题，好像说是在哪个方位，然后指的哪个娘娘的宫里， 对， 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记得还有这个情节。 哎，也针对甄嬛的，就大概是甄嬛从甘露寺往回走半段那会儿，那个 啊， 那 版，对对对对，是那儿是那儿， 哎，是那版，哦，你看咱这个名著阅读的多仔细。 我跟你说，我还知道这个，比如说汉武大帝就有一段 啊， 也是关于观象的，那汉朝肯定不是在这儿了， 不是在这儿，那行。 但是我就知道它里边有一段观测天象呢，也是说这个事儿的， 非常重要。 嗯， 这个在当年来讲非常重要。那说这古人迷信吗？也对也不对， 嗯， 他也不光是迷信，他是要给自己的一些行为找到一个依据，找到一个合理性，牵强附会的说这件事儿， 嗯， 所以说青天监历来重要，甚至是左右朝局的， 嗯， 你得体会皇上的意思，皇上说今天想办谁，你就得说， 嗯， 对，没错，我看那星星就说这个了，你说你看见了吗？也不一定，就得这么说， 嗯， 这官员不好当， 嗯， 这官员不好当，青天监也是一个要冲职位，也是要冲职位，在当年来讲啊，那么。他光是观测这个吗？还不是。您现在上那台阶上面看，往上看，还有这些仪器。 对， 当年有康熙朝建的，有乾隆朝建的，很精妙啊。那个是铜的，青铜的，青铜等于就是翻模铸制。 嗯， 能铸制成这个级别，就是说咱们的冶炼技术已经高到一定程度了。在当时来讲， 嗯， 谁说中国没有科技？有科技，当年这科技就在这儿呢，这是世界领先的。 嗯， 而且再聊个故事啊。其实这个不光观测天象，它也观测气象， 嗯， 也观测气象，有晴雨表、晴雨录， 嗯， 记载哪天下雨了，雨下点位是多少尺多少寸， 嗯， 哎，那么王振这个家庙呢，当时可以说是蔚为壮观， 嗯， 当权嘛，那么这个不得了了，而且他以权谋私，可往里拿了好东西了， 嗯， 什么 好 东 西？ 这东西现在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叫智化寺经音乐。 嗯， 那么也被称为中国的音乐活化石。其实今天啊，各位您都很幸福，您现在听我们这个节目，您先应该体会幸福。 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 特别好的时代，您能在家里听见声儿了， 嗯， 这太难了。以前您就是皇上想听声儿，也得活人给您来， 嗯， 也得把一丹老师和我请到现场，我们给皇上做一访谈，皇上今儿听完了睡觉了。 嗯， 当年没有啊，没有这种声音系统，为什么北京人讲养鸣虫养蝈蝈就为听个声儿？声音在当年太难得了， 嗯， 你知道那屋子里万籁俱静啊，是真没事儿啊， 嗯， 什么也没有，发声系统啊，那么这个时候想听音乐你可难了， 你要在家里想听音乐看《红楼梦》也是这意思，自己家养细胞。 对， 你自己在家养细胞， 这个成本可高了。 那当然了，养活人成本那能跟买收音机成本一样了，那完全不同啊。 嗯， 那么王震有这实力。 嗯， 我想听音乐，我自己养一套班子，我听什么音乐？我要听宫廷音乐，他在宫廷里多呀。 嗯， 他把明代的宫廷音乐就搬到了他自己的家庙智化寺里边。 嗯， 这人多大的私心。但是这私心有一好处，明代的宫廷音乐失散，智化寺的音乐留下来了。智化寺现在所谓它不叫佛乐，它叫智化寺经音乐。 嗯， 是以什么为背景？就是以明代宫廷音乐为背景和基础的500多年的声音啊，怎么传下来？就靠艺人的口口相传。 嗯， 当时是艺僧，传至今天26、7代人。 嗯， 不容易，而且中间断绝过。 嗯， 中间断过一次，断过一次，这个艺术传不下去了。很巧，有一位扫地的老僧， 嗯， 还真是扫地老僧，跟那《天龙八部》里边那似的， 嗯， 上后边藏经阁打扫卫生， 嗯， 在藏经阁里边发现了大量明代手抄的经卷，是公尺谱， 嗯， 是当时音乐的公尺谱，这又复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清中期的事儿，又重新复原起来， 嗯， 到今天为止，我们才能听到这么多个，比如说《菩萨蛮》呀。小华严呢，这都是牌子，他干牌子来演奏的。 嗯， 那么现在您到了智化寺还可以听到。 嗯， 每天早上的9点、10点、11点，下午的3点。 对，大家可以去听听哈。不过今天啊，我还真的准备了一段。 嗯， 这个音乐 真的吗？ 我们记者采访过。 嚯， 哦，啊，我们让听众朋友给大饱耳福一下，来听一听。 太好了， 现场感受一下。 嗯， 好，来我们听一下。 上午10点，在智化寺正殿智化殿内，几位游客在欣赏京音乐第27代传人们现场演奏乐曲。游客们可能并不知道，他们此刻听到的声音与500多年前智化寺中奏出的乐曲如出一辙。正是由于严格的训练和传承，小华严、三归赞、喜相逢这些曲牌和演奏方式历经几百年不改原貌地留到了今天，成为了货真价实的活文物。主奏乐器管子的乐师胡庆学是智化寺京音乐位列第27代的6位传人之一，虽然只有41岁，但关于这门艺术的全部奥秘他已经了然于心。 中国最传统的一个记谱方式叫公尺谱，公尺谱呢它由上尺、公繁、六五一等这10个汉字来记写曲谱。过去的乐队编制呢也是非常庞大的，它由双笙、双管子、2个笛子、2架云锣、1面鼓和几件法器来构成的。 智化寺内现存最早的公尺谱是康熙33年公元1694年由寺内义僧抄写的，而京音乐作为一门世传有序的艺术，还要追溯到智化寺刚刚兴建的时候，明英宗正统9年，公元1444年。对于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的王震来说，正是风光无限、权倾朝野的好时候。 好，感谢多杰。 哎，感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